做到了吗？ 我与你知世恶绝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于谦一行要赶奔老君山查访兵工厂的所在。不过呢，在路途当中啊，偶遇一个女子。一开始啊，大伙以为这女人已经死了，后来发现还有救。在于谦等人的抢救之下，这名女子是缓醒过来了。结果呀，更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，这还是一名孕妇。缓过来之后，这就要生产呢。于谦好不容易从城里边找了一个接生婆，哎，是成功的呀，让这女子把孩子生下来了。结果孩子生下来就死了，孩子倒是没保住，不过这个女人倒是转危为安了。等她身体好了一点，于谦就问呢，说你老家是哪儿的呀？啊，因何来到此处啊？你丈夫是谁呀？可是这一问呢，这女子羞羞答答，不愿意说。李成呢，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，听女子说话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。李成就问呢，说你是不是来参加选秀盛会的？这女子是点头默认了。于谦说，李成行啊，你还知道什么选秀盛会？哪有什么盛会？李成说，大人您哪光顾着破案了，您不知道吗？最近太原府最热闹的事儿就是这个选秀盛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啊，前者这个瓦剌为了讨好大明，哎，继续跟大明维持一个良好的贸易关系吧，他们呢就送了一个艺术团来觐见明英宗。哎呀，这艺术团呢，别提了，是有很多的文艺节目。什么文艺节目？那都是蒙古人擅长的呀，表演马术啊，表演剑术啊，当然还有蒙古歌舞。哎呦，弄得挺热闹，这玩意儿来而不往非礼也呀。所以呢，在王震的撺掇之下，英宗也同意啊，说那我们在国内吧，咱们也得甄选出一个艺术团来回访瓦剌，哎，保持这个邻邦的友好，以传播我中华文明。好嘛，皇上一句话下去，各地就陆陆续续开展起选秀来了。这简直就是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场明朝版的超级女声。这山西地面啊，是有自己的特色，哎，当时比较盛行这个传奇剧目，哎，名传奇嘛，尤其以琵琶记是最为流行啊， 赵五娘蔡伯杰的故事。呵，这场选角活动就在太原府啊达到了高潮。不过呀，到太原的时候，这个活动也变了味道了。为什么呀？您想想，这个慰问团将来那是远走瓦剌呀。所以说，一般人家谁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慰问团当中啊？而且虽然说朝廷派下来的慰问团说只要选上了我们都会许以重金，但是这些官员层层克扣，一般来说直接能够给到选角人手中的钱那都很少了。良家子女不愿意来，哎，再加上呢那民间色艺双绝者也不太多见，所以有一些昌优子弟就加入其中。那再不够怎么办？那就得到处找人呐。怎么找？就找人贩子，就得骗。所以说于谦遇到的这个女子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路子来的。李成今天呢就把他听到的一些传言，哎，和他所了解的情况就跟于谦讲了。哦，于谦一听，你要这么说呀，我也有点耳闻，不过呢我没往这方面想。行吧，于谦一看，反正这个女人顶多就是个拐带人口，那等她身体好一些，咱们把她交给当地官府处理就行了。那咱们现在啊就还是准备吧，留下几个人来照顾这个女子，然后呢我们其余人等还是赶奔老君山。于谦章说到这儿啊，那名女子挣扎着从帐篷里边出来了。怎么呢？她听到这些人说话呀，知道眼前的这个官儿，这就是于谦于廷义，著了名的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，那是于青天呐。女子一听于谦的大名，出来下跪了。哎呀，知道自己遇到了好人好官，他呢主动的把自己不幸的遭遇说出来了。原来这个女子啊，娘家姓程，名字叫小曼。这程小曼呢也是山西人，不过离这儿不太近，是吕梁地区程家堡的人。这小曼呢自幼就跟父亲是相依为命，结果呢到他18岁的时候，父亲得了一场大病，几乎啊就不能干活了。小曼只得是年纪轻轻出去打工，哎，维持家庭。说着话，他们这程家堡啊有一个人呢老打这程小曼的主意。谁呢？就是这堡子上的一个无业游民，此人外号叫程大晃。因为他是到处瞎晃，哎，今天这个村晃晃，明天到省城晃晃，谁也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，大伙儿都管他叫程大晃。这程大晃啊就相中了这程小曼了，老想着找点小曼的便宜呀，哎，也曾经跟小曼的父亲提过亲，说你干脆呀，哎，就把我当个上门女婿，把我招到你们家得了。程小曼的父亲一听，绝无可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没个正经职业，也不老老实实务农啊，我能让我闺女嫁给你吗？可是程小曼的父亲不是病了吗？所以程大晃啊老来骚扰小曼，让小曼是痛苦不堪。正在这个时节呀，单说有这么一天，在这程家堡呢来了一伙外乡人，这伙人呢是行走的客商，打这个程家堡啊路过。这一行人呢有这么七八个人，哎，有的呢是亲戚，有的呢是朋友。为首的呀是个中年人，40来岁，此人看着挺老成，一问呢姓皮，说是30里外皮家庄的啊。哎呀，他们到这程家堡之后啊出手阔绰啊，那你在这借宿你不得给人钱吗？这些人呢很大方也很友善。后来这程小曼就问呢，说皮大哥，你们怎么这么富裕啊？哎呀，人家这个老皮就说了，我们呀 不甘心在家里边啊是埋头种地，哎，我们是到处行走做买卖。反正虽然那个年代重农抑商吧，哎，这商人让人瞧不起，但是呢谁挣钱谁知道啊，瞧不起瞧不起呗，我们过着好生活我们也乐意。你要说卖什么，反正我们什么都倒腾啊，哪个地方缺药我们就倒腾药，哪个地方缺一些生活用品呢，我们就卖点生活用品。现在啊大伙都奔省城去啊，最近省城这买卖好做呀，我们打算呢拿点家乡的土特产到省城去卖。所以这一来二去的呀，这小曼跟这皮大哥这一行呢就混熟了。听其中有一个人说，说省城啊现在有官办的制衣局正在招收女工，哎，听说给的工钱也多，也不难，就是做点针线活吧。据说呀，现在省城正在举行选秀会，那需要很多的服装啊，所以呀，临时的呢，要招收女工。哎，程小曼一听动心了，心说要不然我到省城去吧，一则我可以多挣点工钱，回来给我爹治病，第二呢，我还能够离开家乡，避免程大晃的纠缠。于是呢，他就跟这个老皮商量，说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到省城去。姓皮的这个中年人一听啊，那没问题啊，反正我们也到省城，你跟我走就是了。于是程小曼就跟着这一行人呢，就到了大同了。到大同，小曼就问，说这制衣局在哪儿啊？姓皮的这位就说呀，制衣局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呀，是通过省城的一个能人，此人号称叫活人老周。怎么个活人呢？嘿，我们做买卖都靠他，他消息灵通啊，在省城有一号。这样，我们带你呀，见到这活人老周，你跟着他走，他带你去制衣局。这小曼不谙世事，还是年轻啊，容易轻信人，他就跟着这个姓皮的这伙人呢，就来找这老周来了。这活人老周啊，就住在省城，哎，在城边上有这么一所宅子。这宅子倒是不错呀，可是小曼一进这宅子当中，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。这宅子当中呢，有四五十名啊，都跟这程小曼年龄相仿的女子，一个个呀，面露惧色，都很紧张啊。另外还有五六个男人在这拿着鞭子拿着棒子在这巡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头再找那个姓皮的，那伙人是踪迹不见。原来这个老周啊是个人贩子，这些女孩都是从各地骗来的，以到制衣局做女工为名，把这些人骗到这所宅子当中干嘛呀？逼着他们学唱歌学跳舞，要卖到教坊司参与选秀。要说唱歌跳舞，那搁到今天呢，那是一种文化产业呀，是不是？很多的孩子从小就喜欢，但是在明朝这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哎，不是良家女子应该学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小曼是宁死不从。不从怎么办呢？老周一声令下，手下这些人呢是鞭子棒子一起上，就打着小曼。打是打，不能打坏了还得给饭吃。怎么呢？你打坏了他不会唱歌没法跳舞，那就卖不上价儿。所以呢，他不从那就留着他，哎呀，软硬兼施啊，给一棒子再给个甜枣，就好好劝说这小曼。可是这小曼呢挺拧啊，随着这个宅子当中的女子四五十个呀，一个个都被送去了选秀，这小曼仍然不从。哎呀，这老周一看这事儿怎么弄的，你说，哎，我这不砸手里了吗？但是同时呢，这老周还挺喜欢这个小曼啊，心说这个女子可真倔强啊，我拐了这么多人我还没见过这么一位。当天晚上啊，这个凶神恶煞一般的老周就把小曼给奸污了。他就想着呀， 我找着机会，我一转手，我就把你卖到下等妓院去。你不是不听我的吗？你不是不从吗？哼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结果呀，还没等把小曼卖出去呢，发现这小曼怀孕了，四个月肚子渐起呀。哎呀，这老周的心里发生变化了。怎么呢？老周今年50了，这小子呀，以前就不是个善茬，经常打家劫舍，游手好闲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后来在有一次跟人抢东西的时候，被人把左眼给打坏，这左眼还落下残疾了，现在拿个布袋在这勒着。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光棍啊，本来对他这辈子都没自己都没什么指望了，忽然发现小曼怀了他的孩子，他心里还真的起了变化，心说干脆呀，我就把小曼留到我身边当老婆吧。哎呀，这可真不错。于是呢，他就把小曼留在身边了。哎呦，这回这程小曼呢，跟之前可不一样了。那怎么说呢？老周手下这些打手，那不能再打了啊！那这以后这是嫂子了，那跟之前可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不但不打这小曼，平常对他呀还不错了。可是小曼怎么能够心甘情愿跟着这个老周呢？就跟这人贩子过一辈子，他怎么可能呢？于是小曼心中升起了一个计划呀。首先，他是假意的逢迎，哎，让老周这些兄弟、这些打手们认为，哎，这个女子啊，已经是哎实心实意的跟着老周过日子了，每天呢干活也很积极啊。洒扫庭除啊，这个帮助老周啊，看管这些女子啊，呵，俨然成一老板娘了。一来二去，又过去了几个月，这肚子是越来越大了，哎，孩子的特征也很明显了。老周很满意啊，就说行啊，希望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。手下的这些打手啊，也就逐渐放松警惕了。于是就在一天夜里，程小曼扑了命的跑出来了。等第二天，老周和他手下人发现程小曼不见了，哎呦，心说好啊，我们上了当了。再出去追，没追上。程小曼跑得再慢，一宿的功夫也走出来很远。可有一样，本来小曼想奔着自己的家乡吕梁地区走，但是人生地不熟啊，他就瞎走一气，误打误撞，哎，就奔着这老君山这方向走出来了。您想想，八个多月的孕妇啊，一走一宿，水米没沾牙，再加上精神紧张，所以呢，他就昏倒在路边。等于谦把他救醒喽，哎，他还早产了，多亏于谦一行人相救啊，这才留下了自己的一条性命。哎呀，把这个经过一说，于谦说，原来如此啊，看来你的命运还十分的坎坷呀。既然这样，于谦说，那我们呀，先别去这老君山了。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情况，那还则罢了，既然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，小曼说的这个人贩子老周，我们必须啊，得把他这窝给他断了，不能让他再这么继续胡闹下去。那么雷鸣雷万春就说，那咱们要不要去找山西大同府啊？于谦说不必。我说了，咱们这次一切都是暗中行动，按照小曼所说，咱们一行人呢，直接就到老周的家中，不必惊动官府。好吧，书说简短，于谦派人把小曼安置好，给他拿了路费送回原籍。那么于谦一行人呢，就赶奔山西大同府。按照小曼的描述啊，于谦还真就摸到了老周的家中。这老周这家也好找，荒郊野外的，就这么孤零零的一座大宅子，哎，出来进去啊，还有一些看着不是什么好人的啊，那些人山猫野兽，炸杂子琉璃球，老在这缩头缩脑的干嘛呀？寻风料哨啊。 于谦在暗中啊已经都观察明白了，一声令下，雷鸣、雷万春和李成领着手下的这些亲兵啊，就把老周他们是一锅端，把老周和他们的手下是绳捆索绑，押送官府治罪。还有一个工作，那就是被拐卖的这些女子啊，得把他们一个个的送回原籍，哎，或者是妥善安置。还行，就在老周的家中啊，搜出了一本账本花名册，几乎所有被拐女子的这来龙去脉啊，从哪儿来的呀，什么时候来的呀，都有记录，这就好办了。于谦呢，就命手下人呢，挨着个的查问啊。哎呦，这被拐的女人也太多了，这老周的宅子里啊，窝了能有几十号、上百号的女人呢。有很多呢也没什么文化，这话也说不清楚，哪儿的口音都有，所以呢给这个工作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这个工作呀，于谦没亲自做，就交给雷鸣、雷万春了。他干嘛呢？他跟李成说，咱们两个呀到太原府走一趟，哎，这个选秀盛会呀，既然来了我也看一看。看盛会不是目的，主要看一看参加选秀的这些女子是不是还有被拐卖的情况，如果有咱们一并处理。李成说，好吧大人，那咱们一块儿去吧。于谦和李成于是就从这个老周的宅子当中啊就出来了，两个人上了马刚要走，雷鸣、雷万春呢从宅子当中就跑出来了。大人，大人，等一等。于谦说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大人呐、啊、有一个女子煞是奇怪啊，他思路清晰，识文断字，这不多见呢。依我看他是一个大家闺秀，但是我问他的来历呢，他又说自己父母双亡，不是什么大家小姐，被人贩子这拐到这儿了，所以我呀觉得很奇怪。要不然大人您既然还没走，您亲自去问问吧。雷鸣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呀、啊、于谦明白，那古时候啊女人有文化那可不多见呐。要说一个女子掌握了文化，那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。所以雷鸣给于谦的暗示就是，如果这个女子真的来自某个重要人物的家庭，咱们别给错过了。于谦也明白这个道理，说那好吧，那我就回去亲自问一问吧。于是于谦又下了马，重新回到老周的这个宅子当中。可是他发现这名女子啊不见了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佟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。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绵。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水管里的发大水了，这水现在跑地下室去了。

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言志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一行在奔往老君山的途中啊，偶遇一个遇险的女子。于谦他们把此女救上来之后，通过此人顺藤摸瓜呀，是破获了一起拐卖妇女案件。那个人贩子老周呢，是被绳捆索绑，绳之以法。不过有意思的事儿是啊，在老周拐卖的这些妇女当中啊，有一个女子很不一样。因为这些乡下女子呀，多数都是为了生活所迫，哎，有的是听信了谗言，那么呢是被拐到了太原府，基本上啊都没什么文化。可是唯独有一个女子很不一样，思路清晰，性格冷静，对于自己如何被拐卖呀、啊、怎么被这个学习歌舞啊，如何参加选秀啊，就他呀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。所以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就感觉到此女绝非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怎么着啊也是个大家闺秀啊。再一问这个女子，她说了，父母双亡，我哪是什么大家闺秀啊，我就是被人贩子给卖到这儿了。雷鸣雷万春感觉到有些奇怪，于是呢他就禀报于谦了。哎，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的，那个年月要说女子能够接受教育，识文断字，那不多见呢。所以雷鸣啊很怕这个女子是什么大官大户家的女人，哎，所以他要请示于谦，想让于谦呢亲自查问查问。结果等于谦回来一看呢，那女人不见了。哎，一问屋中的这些女子，大伙儿说没看见。有的说啊，你问那个女孩啊，年纪轻轻的那个，她走了。刚才那位军爷问完了话呀，这个女子转身就走了。我们看见他了，好像挺急的。对了，连门都没走，从那个后院跳窗户出去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女人说军爷问完话就走了，指的就是雷鸣。于谦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呢？看来啊这个女子身上一定有什么隐情，咱们呀还是得把这女人给找着。所以顺着大家手指的方向，于谦、雷鸣、李成三个人呢就奔着这个方向下来了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这个女孩跑得还挺快。于谦、李成、雷鸣 都没看见这个女子的身影。不过呢，凭着脚印判断，这个女人呢是奔了太原去了。一路随行就来到了一家客栈，这家客栈叫东升客栈。到这儿，于谦亮明身份，跟掌柜的一说，说我要查访一个人，我是谁谁谁。掌柜的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官啊，那还用问吗？赶紧是积极配合。找这女人呢，好找啊。按照于谦所说，那就在不到一个时辰以前，确实来了几个客人，身份特征一排查就知道了，住到二楼第一个屋，就是这个女人。于谦说，咱这么办啊，咱们呀得做两手准备。这样吧，万春呢，你跟我到楼上，咱们两个去叫门。哎，要是好好聊聊啊，能跟他说清楚，那当然是最好。另外，李成啊，你到一楼后院，二楼第一个屋对着窗户，你到这楼下你可等着。按照之前这个女孩的性格呀，没准儿谈不拢，这家伙就要跳楼啊啊！所以李成，你要千万小心，一定要保护这个女子的安全，听没听见？放心吧。于是这三个人呢，分兵两路，于谦跟雷鸣、雷万春就上了楼了。二楼第一个屋叫明月阁，哎，这小店房不大呀，收拾的还挺干净。于谦呢，敲了敲门，当当当当，屋里有人吗？就听屋中问了一句：“谁呀？”哎呦，就这么一句话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于谦觉得这个声音有些熟悉。哎，于谦心说：“难道这人我认识吗？”于谦就说：“啊，我是伙计啊，来给您送壶水喝。”就听屋中人答：“不必了，我这儿什么都是齐全的，你呀该干嘛干嘛去，忙你的事儿去吧，不用来我的屋子了。”于谦越听觉得这个声音越熟悉啊，他跟雷鸣交换了一下眼色。雷鸣在旁边说：“哎，我说这位女客官呐，我是都指挥使的官员，我姓雷，叫雷鸣，雷万春。方才在太原郊外老周的家中，我跟你聊了两句，是不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妥？哎，惹您生疑了，还是说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愿意对我讲啊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是国家正规军，更是隶属于兵部，归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管辖，你的安全呢，仅可放心。我们刚才呢是例行公事，你家住哪里，从哪儿来，家中还有几个人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登记造册的呀。那个老周把你们从哪儿拐来的，我们得把你们安置好，是送回原籍，所以还希望你啊多多的配合啊，跟我们说上两句。雷鸣说完了，看着于谦，于谦点了点头，那意思，哎，这么交流可以。可是这个屋中再没有回音了。于谦把耳朵放在房门上仔细一听啊，这屋里边啊正收拾东西呢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，叮咣叮咣。这一看，这是打点行囊啊。于谦赶紧就说：“这位女子，你呀不必害怕，有什么为难找窄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好惹的人，你尽管跟我们说。”哎，甭管于谦在门外怎么解释，甚至都央求了，里边也是没人答言。后来就听见什么声音呢？开窗户的声，咕隆吱吱吱吱吱吱吱吱。于谦一听啊，明白了，这是真的要跑啊。他给雷鸣使了个眼色，雷鸣、雷万春上前咣用肩膀一撞，把这房门就撞开了。于谦跟雷鸣就进入到房间当中，到这房中也晚了，这个女子顺着窗户双腿一飘就跳下去了。于谦心说，你看怎么样，这女人一定是有什么事情，这性情也太刚烈了，这怎么还带跳楼的呀？当然了，这个楼啊，这小客栈呢并没有很高啊，再不高它也是二层楼啊。这女人跳下去之后，正遇到下面的李成。咱刚才说了，于谦做了安排了， 于谦人雷鸣啊上楼来叫门，李成呢是专在楼下等着，就怕这个女子啊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果然这女人一听又是刚才那些官找自己，是片腿就跳下来了。其实李成并没有做好准备，他心说我们大人这雷大侠出手那还有错吗？真格的一个女人他还能跳楼啊？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女子还真就跳下来了。情急之下李成啊也没来得及上去帮忙，这个女人双腿一飘是跳落尘埃。你别说还真有点功夫，要按说这么高的楼你要生生往下跳，弄不好啊这脚脖子就得扭了。可是这个女子呢，当她脚尖即将接触地面的时候把身子蜷起来了，把这个向下的力量给破了，变成一个向前的力量啊，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向前滚了几滚，站起身来是扭头就走。李成这才反应过来，好嘛，这功夫可以呀。李成啊冲着楼上喊了一声，大人这女子跳下来了，我这就去追。李成说罢扭头奔着这个女人就追过去了。于谦一进屋发现这女人从窗户跳下去了，那于谦不能跟着跳下去，但是铁臂大侠雷鸣那身手矫健呢，他跟于谦打了个招呼，大人你随后过来，我现在这李成去追。一片腿趁雷鸣也跳下去了。雷鸣翻身从二楼跳下去之后，于谦呢就稳了稳心神，他打量了一下这屋中的情况，他一看这女子啊没带什么东西，但是显然呢已经是想在这儿安顿下来了。怎么呢？这屋中有一些女人的用品呢，尤其是在桌子上有一个大铜镜，铜镜的前边是一个脂粉盒，脂粉盒的旁边啊有一块手帕。于谦觉得这个手帕呀有些眼熟，他就走到桌子跟前把这手帕拿起来一看，于谦当时就傻了。怎么的？原来这块手帕于谦认识，原来呀这块手帕正是于谦送给自己妻子的定情之物。这块手帕上绣着四句诗，这四句呢出自于谦自己创作的一首诗《古意》，写的是月缺重圆会有期，人生何得久别离，愿将身脱蝉出影，照见良人不寐时。这是于谦呢自己的一首诗，与妻子定情之时，于谦找人把它绣在手帕之上，就送给自己的妻子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出现在这个客栈当中？这太奇怪了。那么据此分析，刚才从窗户跳下去的那个人是谁呢？难道是自己的妻子？不能啊。于谦正然觉得奇怪啊，就听楼下李成和雷鸣喊，大人快下来看看吧。于谦从窗户当中把头探出去一看呢，原来在李成和雷鸣的身边正是自己的女儿于琼英。于谦看见女儿十分的意外，心说我说刚才在门外听见屋中所言，我觉得声音熟悉呢，原来这是我的女儿啊，我这闺女怎么跑这儿来了。于谦赶紧从楼上下来，跟自己的女儿是抱头痛哭，哭罢多时把于谦这哭懵了。怎么呢？看见自己的女儿很激动啊，这都好几年没见着了，但是他不明白女儿怎么到这儿来了，而且是偶遇。他就问琼英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家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于琼英此时啊心绪逐渐平稳下来了，他的眼中 露出了很复杂的神情。对于自己的父亲，他既想念又依赖，同时还有怨恨。于琼英说，爹爹呀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您一别就是好几年也不回家，对于家里的事情你不管不顾，哎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于琼英这才讲述以往的经过。原来啊，就在不久之前，于谦老家的宅子呢，忽然遭遇了一伙强人，也不知道这帮人是哪儿来的，好嘛，进到屋中啊，是连砸带抢啊，呜嗷嚼叫，十分的凶恶。其实于谦的家中呢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也没什么别的人，就是于琼英母女两个相依为命。啊，再有啊，就是有两个老家人。哎呦，这帮强人到屋中这么一折腾啊，于琼英的母亲身体还不好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，心脏病发作，一命呜呼了。一看家里死人了，啊，闹事的这帮人呢，也不闹了，一看这家里边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呼啸一声就跑了。虽然说于琼英呢从小学过武艺，哎，于谦有很多的好朋友啊，有文官也有武将啊，哎，都教了小于琼英哎一些弓刀石马步剑的一些本领，但是毕竟他是面对着几十个强人呢，于琼英也没有办法。而且眼下母亲离世，哎呀，于琼英心中怨恨呐，怨谁就怨自己的父亲。说你看上人别人家，就是平头百姓，虽然说生活不怎么富足吧，人家还能闹个居家团圆呢。我这可好，我父亲当朝二品官，哎，我跟他见不着面。我这爹爹呀，整天也不着家。你说你天天为这个请愿，为那个请愿，到最后你家庭自己你都保不住。来了就这么一会儿强盗，就把咱们家给洗劫一空了。还好啊，平常呢存了一点积蓄，藏在屋中影壁墙的后边，那帮强人呢没发现。于琼英一看我娘死了，这个家也就败了。我娘死了我怎么办？我还在这个家中待个什么劲儿啊？干脆啊，我走吧。他把家里的那两位老家人好言安慰，给了些钱财，哎，就把他们辞退了。哎呦，两个老家人不走啊，说小姐呀，您把我们辞退了，我们回故土原籍了，您到哪儿去？于琼英说，我去哪儿啊，我娘已经没了，我去找我的爹爹于谦呢，那还用问吗？哎，咱们简短截说吧，于琼英是变卖了老宅，拿着自己的积蓄简单的打了个包裹，就奔京城去找于谦。到了京城扑了着空，哎，于谦没在家，说呀奉了皇王圣旨到山西地面查案去了。于是呢，于琼英这又奔了山西，结果半路之上啊，就被这个老周的人把他给掳了去了。哎呀，你别看于琼英有些本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更何况呢，于琼英还是个女子，她怎么能斗得过老周和他手下的那帮人呢？所以呢，她就跟着这些被拐卖的妇女一起呀，哎，一起学习歌舞，堂堂的大家闺秀，名门之后，落得这个地步。哎呀，于谦心说，我父乃是一代名臣呐，如果他要见到我跟这些女子为伍，他得多丢人。这于琼英啊，甚至想到过自杀，但是他转念又一想，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两点。头一点，这些被拐卖的女子都是命苦之人呢，我于琼英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应该想个办法把这些人解救出去才对。再有一点，我还没有见到我的父亲，我还没把我娘的遭遇跟我父亲讲，我要是现在就自杀呀，哎， 那我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所以思来想去，于琼英呢就还是自己盘算，说怎么能找个机会能把这些穷苦的姐妹解救于水火之中。正这么个功夫，于谦领着人将老周的人是一网打尽。可是啊，真的要面对自己父亲的时候，于琼英反而觉得他无法面对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心中的感觉太复杂了，对父亲既思念又怨恨。情急之下，他不愿意见于谦，所以扭头这才跑了。刚才啊，在这客栈的二楼，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就在门外。要是说没有这铁臂大侠雷春雷万明跟着呀，可能于琼英也就跟自己的父亲父女相认了。这还有外人跟着，这于琼英更觉得难为情了，所以呢他才翻身从二楼跳下去了。他跳下去了呀，其实他也给父亲留了个暗号，那个手帕他是故意没有随身带走，留在桌子上了。这也是什么用意啊？这也是刺激刺激他父亲，你瞧瞧吧，你看看当年你给我母亲的定情信物，嘿嘿，你有没有思念我的母亲呢？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撒手人寰了？那么于琼英怎么又回来了呢？他哪跑得过李成啊？李成追上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我们大小姐吗？那李成当然认识于琼英了，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。好说歹说，这才把于琼英劝回到于谦的身边。于琼英呢，将自己的周遭过往讲给了于谦，说：“爹爹呀，女儿现在唯有一求啊，你放下所有的事情不管，你跟我回杭州老家，我们要彻底查一查是哪一伙强人到咱们家中抢劫闹事儿。”他们就是杀害我母亲的元凶啊。于谦听罢女儿的话，他是老泪纵横。琼英啊，为父我万难应允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清朝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年。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虎骑鸣啾啾，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。